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Hello， 又到了我们录音的时刻了呀。 是的。 我发现我们其实默默的也收获了不少的听众朋友。 哦，是哦。 对啊， 我那天有一个学生就突然赖我说，老师老师，你那个连结给我。我说干嘛？他说我有个朋友想听但找不到。哎、欸，蛮好的蛮好的，很好。 哦，太棒了。 对啊，我们的粉丝就是慢慢的养慢慢的养，然后就会慢慢的长大。 欸，我觉得我们粉丝都是隐性的。 对啊，跟我们特质很像嘛，我们都是比较低调的， 默默潜在那个海平面下面这样子。 我们走口碑路线的，你知道我们都是六开头的人，都走口碑路线的。 对，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就是公开的称赞表扬的， 是是是，所以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知道 吗？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感谢 。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主题，跟我最近接很多一对一个案有关。 哦， 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情绪是很多的，不管是哪一类，那我们要怎么接住你这些亲爱的人的情绪？你要怎么跟他应对？或者你要怎么自处啦？不要自处。好，那因为我自己单身嘛，所以我等一下讲这个。我想先请董老师应承你说说，你跟你的小孩啊，跟你的老公跟你老婆， 哎， 泄了你的底，抱歉啊。好， 不要，小心。 跟你老婆，或者是甚至跟岳父岳母、爸爸妈妈这种亲爱家人之间，当情绪来的时候，你怎么承接，怎么应对？ 不管是我啦，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对自己最亲爱的人，都是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的情绪给对方。所以对方也是有些时候是勉为其难接下，有些时候就是等下不小心承接所谓的土石流，很多东西情绪都压在自己，对，情绪土石流压在自己身上。那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是还蛮压抑的一个人。所以对我往上我爸妈来说，其实我并不是真的会那么会表达自己情绪的人。我也记得呢，有一次我五专的时候吧，那时候呢我爸就是在客厅看电视，然后我也在客厅看电视，他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去读书看书。所以他就转过头来跟我说，你去看书啦，不要一直看电视。然后就拿着遥控器站起来就指着我爸说，你怎么知道我没看书？然后就把遥控器就摔，然后就跑去房间了。这是我对我爸做过最大逆不道的事情。 对，突然暴走。 对对对，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我也并不觉得怎么样啊，只是后来长大之后我自己当爸爸，我就回想这件事，就想说为什么我会有那样的情绪。你说我没看书，我那时候还真的没看书，只是被戳破了，你知道，就觉得说不能被戳破。对，那因为我自己心里会希望是在父母亲面前是有一个 好儿子的形象。当不小心被戳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的防御机制有时候在理智线断掉的时候就会很可怕。对，那跟我爸是这样，那跟我妈其实我跟我妈之前就是都还蛮能聊的啦，算是她很了解我，我也很了解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情绪上面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对，可是其实我自己回头想，是因为说那个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知道家里的一些情况是让我父母亲压力可能比较大。 对， 那我又想做个好孩子，所以很多的情绪我其实是压在心里面的。我一旦有了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女朋友，就是交了女朋友之后，对，结了婚之后呢，我也发觉说有些时候好像我不小心的就把我以前压抑的情绪就发泄在我自己的老婆身上。比如说有些事情我都不讲，到我老婆女朋友老婆不管任何时候其实都一样， 同一个人， 对对，都一样，就是我会变得有点咄咄逼人。 uh-huh. 因为我会咄咄一直去那叫什么据理力争也好，或是理多随便，反正就是说我只要觉得我自己没有错，我就会一直讲，一直去证明说自己是没有错的。 对， 不像以前我对我爸妈就是哦没关系， 压抑的、 就是、对，是压抑的，对，偶尔爆发，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压抑的。那对，可能就是在交往有另外一半之后就觉得好像这样的情绪突然间好像关不太住了。我在前段其实还是刻意去压抑的，我希望说维持一个好关系，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关起来。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这样并不会比较帮助， 你反而是让自己的情绪用一种很扭曲变态奇怪的方式去表达在对方身上。 对 对，因为像我本来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可是我会变得很咄咄逼人，就变造成对方的困扰。那当然他也有他的功课啦，对到我身上，我也承接了他一些情绪这样子。那只是对我来说，我自己后来去慢慢修正，我就修正成说我会说出我的情绪。我后来学到有一句话我觉得不错，他是说我们要说明情绪，不要情绪性说话。 嗯，对，举例说明，你把这句话再讲详细一点。 就小孩来说比较最近，就比如说如果说他们功课没写完，然后还在那边打电动，我的说明情绪就我会跟他说，哎，你现在是不是该去做功课了？那如果他们给我还是给我摆烂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说，我就说你们这样子，我其实对我来说我当然是不会去逼你们什么，但是我其实我看了会觉得我不开心。我用讲的，我用比较平和的情绪，那不是压抑，我有平和的讲出说我现在你们这样其实我看了不开心，可能这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必须告诉你说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看了我觉得我也会很担心说你们是不是功课没写完就这样子，那之后时间安排的规划是不是会有问题，那这叫说明情绪。那情绪性说话就是直接开标啊，放下去做功课，马上立马什么什么，就可能有些人就是动手了，对，那可能有些人就是翻桌子之类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必须还是适度要把自己的情绪表达给对方知道，说你这么做我的想法是什么，不一定是你的关系，有些时候是我的情绪的因素，但是我必须还是要给对方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才不会莫名其妙的可能我的小孩会觉得说为什么他突然那么凶，为什么突然他板这一副脸。我也没做什么啊，我只是想说打电动完就可以去做功课。对对对，那我的意思是讲说就是我自己的修炼啦是这样子，就练习让自己的情绪用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说直接就是发脾气这样子。有点难。 其实我一直觉得哈，情绪这个课题一直是我们很一就是你就无论你现在到几岁了，我都觉得它 一直都会是你的修炼跟功课。 对， 尤其因为我们从小也没有被真正的教什么叫情绪，怎么面对它，怎么跟情绪相处，所以当我们在各种关系里展现的不管是哪一种样态的情绪，都会我们都会把它视之为不好的。你不应该这样，或者别人不应该这样，我们会先帮情绪贴标签。OK， 那第二件事除了标签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接住别人的情绪。这件事代表第一，我要有捕手的身份，就我要做得到。我如果很想承接别人，就是我有一个爱或有一种陪伴的特质，而且我有意愿，我自己的状态好，我可以接住你的情绪。尤其父母亲常常是孩子的容器嘛，接住孩子的情绪是一个爱的能量很重要的基础。但如果今天我想承接别人情绪，可是我自己的情绪我都没有花时间照顾他，你就是一个破碗跟破手套。你既装不了水，你也承接不了球，你反而接完那个情绪之后更多的后续东西要处理，不管是对你自己或对关系的。因为我最近做的个案里面，我发现很多的特质里面，尤其是女性，可能我们的传统教养里都觉得女生要特别容易容纳别人的情绪。第一，你不要这么的强势；第二，你有女生嘛，你有就容忍一下嘛。对，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惯性，就是我必须。可是他们自己的情绪没有被理解，甚至就像你说的，很压抑啊。我本来自己内在就已经压抑到那个洞都破了很多洞了，然后我还被要求要不断的承接。那最近来找我的都是那种结婚啊，或者工作啊，两边。包含做父母亲做妻子，然后工作上所有压力都压来之后，他的那个承接能量就已经到了极峰值，所以他就会有身心症状。然后他就说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为什么怎样怎样怎样。我有时候会挺心疼他们的。就是当我们想要承接别人情绪之前，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先照顾自己的内在，我宁可你做一个自私的人，不要立刻去承接别人的情绪。对，因为你接不了。为什么叫接不了？当你习惯了一直接，别人就会觉得你以前都这样，为什么这次不这样？又是我的错了呢，我没接你的情绪是我的错。 我一直觉得承接情绪这个功课是一个两面刃，承接跟情绪。okay， 承接可以晚一点，尤其如果你现在身心状态不好的时候，允许自己说我不行，我做不到。像有些朋友 就是不是我的个案，是我的朋友，他们如果打电话来是要跟我倒垃圾的，我会跟他说我今天做了很多个案，明天再聊可以吗？因为我接不了，我今天已经累死了。对，可是这用一般的逻辑就觉得哇，这朋友很自私哎、欸。对啊，一般人会这样讲，但 我的逻辑就很清楚。第一，我身体状态不适合、第二，我现在勉强接，我一定投射回去的也不是舒服的东西。那本来他想要找你陪伴跟抒发的，你投射回去不是一个正确的能量，我相信也帮不了他。所以今天我会想找董老师来聊这个承接情绪，一方面也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情绪特别多特别满， 对， 第二我们也看到一些自己的状态已经到极限值，可是他又在环境里被逼着要承接别人的情绪。对，所以我真的会希望大家偶尔要练习一下，所谓的自私就是把自己先照顾好，不然一个破碗跟破手套是装不了水接不了球的。 那我觉得你刚才这样讲啊，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延伸，就是说当你真的去做了一件自私的决定之后，你也要允许自己做了这样决定。 对啊， 意思是说有些人是我就像你 我要自责是不是， 对 对就跟他说哦，我怎么可以那么自私，他明明就是有事情找我，为什么不让他吐苦水，我还拒绝他。对，我觉得那你就要自己要把那个心打开说，对啊，我现在情绪就是不好啊，要允许现在当下的决定啊。 对对，这很像我们很早很早录的那一集嘛，就是我们只要做一个 good enough 的人就好。 对 对，就是 我做得到的我会尽量，但做不到我会告诉你。 就是如果说拿爸妈来讲好了，很多人都希望做个好爸妈。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颠倒说，你只要做好爸妈就好了。这样会不会很难懂，做个好爸妈跟做好爸妈，就是你做好爸妈这个角色其实就可以了，你不见得一定要逼自己说要做一个好的爸妈。对，这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我之前就是一直强迫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爸妈，然后就是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是我出于我本性的事情。对，那然后反而是当小孩的表现或者是反应不如我预期的时候，我就会有情绪了。对，我都已经做得这样子，为什么得到的不是这样子？那是人都一样嘛，都会有一些反应跟情绪。那后来我也是自己在做一些调整，想说对啊，我干嘛逼自己也逼孩子嘞？逼自己也逼另外一半嘞？我想做个好先生，然后我就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当然我也会希望另外一方也是跟我一样做那么多的努力，那发现说哎，其实他也就是这样的时候，就心情就会不好了。对，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把自己调整好，我觉得是更重要的。那我自己也听过很多我之前的一些个案的回馈啦，也是说因为我都会跟他们讲，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说我要怎么去改变我的孩子，我要怎么去改变我家的长子。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他们都讲自己的老公都要长子，我觉得超好笑。就是我要怎么改变他才能让我自己开心。对，可是我后来我都跟他们在聊的时候都说，其实你先改变你自己，他们慢慢就会改变了。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可是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才慢慢才会回馈说哎，好像真的，他们好像真的，我自己想法转变之后，他们也慢慢的跟之前不一样了。对，我就说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苦过来的啊。